两个人在一起是一起变好的过程，如果不能的话呢，那一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当然我们都不是一定会从开始到最后都好得不得了，我们有时候也会贪玩，也会成为一个不太上进的人，可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两个人的一起调整，一起迈同样的步伐往前走下去。如果不能的话呢，请在自己的领域当中记得他教给过你的好，继续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好啦，翻过这份祝福，下面我们要打开的这份祝福呢，是来自薛之谦演唱的歌曲《你还要我怎样》。问出这样的话真的是有点心里酸酸的，事到如今有些事情已经不能更改，只能学着放下和释怀吧。 你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思念在逞强不肯忘，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若越爱越被动，越要落落大方，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我没能力遗忘，你不用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我还能怎样，能怎样，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你从来不会想，何必这样。回到自己的生活圈，也开始可以接触新的人群，爱你到最后不痛不痒，流言在计较谁爱过一场，我剩下一张没后悔的模样，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千万不要在我婚礼的现场，我听完你爱的歌就上了车，爱过你很值得，生活还算理想，没为你落到孤单的下场，有一天晚上梦一样 谁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不管能怎样，我能陪你到天亮。 是不是有一种自己想说的话终于有一首歌帮你都说出来了？别后请多珍重，别后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另一个人究竟在过着怎样的生活，想着怎样的情绪，做着怎样的事情。那这首歌呢，大概就有了一些些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东西了。但是两个人既然在那个路口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无论在继续情境当中又想起了些什么，总之大概都不会再回头了，因为回头的路都一定还会遇到曾经的那一切。如果真的可以走出来，真的可以改变全新的自己，两个人破镜重圆固然是好，但这真的是比较难的事情，除非你真的有一定的决心和定力。希望你是那个特殊的能让奇迹诞生的人，但若不是，和我们普通人一样，两个人真的就相忘于江湖也还不错啊。2018年只剩下最后的两个月了，请千万别用旧的感情中的伤再来伤现在的自己。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甜蜜了许多，来自张震岳，倚窗听雨久未眠。马上就要回国喽，机票也买了，日子有盼头喽。 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在你的天空无处停，多渴望化成阵阵的小雨，滋润你心中的土地。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因为我真心对你。总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题。我把情感自私的那一面隐藏在黑夜里，我的爱就像一片舟，在你的心湖无处停，寻寻觅觅一个美丽的港湾，希望不再流浪飘荡。我不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但我每天都想见到你。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我想真的跟你在一起。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本市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入夜以后随着气温降低，南部地区有轻雾，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能见度尚可，比较适宜出行。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为了纪念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诞辰145周年，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启超家风为主题的系列活动日前在北京举行。在活动现场，新会区政府代表梁启超故里向国家图书馆捐赠梁启超铜像，梁启超永远的少年、梁启超手稿精粹两部新书也对外正式公布。梁启超与国家图书馆渊源深厚，他曾担任过国家图书馆前身京师图书馆的馆长，他的大量手稿和藏书如今都被国家图书馆珍藏。继续来关注，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北京地区选拔赛上，来自圆明园、故宫博物院、北京自然博物馆、八达岭长城等18家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15家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讲解员讲述着一个个红色故事。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北京地区选拔赛由市委宣传部与市旅游委举办，选拔赛分专业讲解员和志愿讲解员两组参赛系列，比赛共设优秀奖6名，包括3名专业讲解员和3名志愿者讲解员，其中每组得分最高的前2名选手将代表北京市参加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最后再来看，2018年10月29号到11月20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北京举办文化艺术展览展演活动。广西文化艺术作品展将展出广西文艺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投身文艺创作收获的绘画、书法、摄影作品各60幅，同时展出133件套极具特色的广西12个世居民族的服饰、织锦、刺绣、铜鼓、织锦等传统纺织制作工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9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11月1号周四晚上的爱得更9点，这样一档电台点歌节目。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不需要朋友，不需要家人，不需要任何外界和自己互动的东西，肯定不会的。所以啊，我们需要一股力量。下面这首歌来自苏醒和张元演唱的《称兄道弟》，今天晚上呢也是一对好哥们儿想听到的。 活下去不能太认真，这世界太多人 然后自欺欺人，搞错了身份。 城市大地不懂话题怎么转移，有些道理说给懂的人听，不再畏惧的你和我一样还笃定的相信。承受道理不管得意还是畏惧，有些默契总是心有灵犀，前途待续有你伴我闯未来，承认我时候愉快天气。世界上太多的人，他们都是非不分，快乐的活下去就不能够太认真。这世界太多太多的人， 太多的人 习惯把谎话当真， 把谎话当真， 然后学会了自欺欺人，终于搞错了身份。城市到底转移，有些道理说给懂的人听，不再畏惧的你和我一样还笃定的相信。 就是道理不管得意还是畏惧，有些默契总是心有灵犀，前路待续有你伴我闯未来，承认说时候 我遇过天际。 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你左右驻足停留。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你左右从不回头。 I'm here for you, I'm here for you, I'm here for you, I'm here for you。 非常耐听的一首歌，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有这样一个不是亲人，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却胜似亲人的好友，我们叫他哥们儿、闺蜜，彼此真的是一路支撑，彼此帮助，一路走下来。下面这首歌《寂寞的季节》，送给此刻有点寂寞的小薇朋友。 我的心也飘着雪，爱只能往回忆里堆叠，给下个季节。忽然间树上冒花蕊，我怎么回头没有感觉，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艳阳高照在那海边，爱情盛开的世界，远远看着热闹一切。

北京音乐广播，来到11月1号周四晚上的爱的更焦点。下面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宝贝。 力气也难以改变，爱的不成熟，生存的疼痛，我的不完美，我仍在面对。我能知道夏季是什么，是因为我曾被设计过，内心深处某个我会消失过。我能知道坚持是什么，是因为我从未放弃过，目光所及每个角落都有我。幸福是预言，不幸是故事，怎有个作者他这样说过。可爱的饥饿，有时也有恨，愤怒与自卑塑造交织 是还能够在所爱的人眼中被宝贝着，这就是这个世界爱给予我们的善意和美好。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呢就到这里了，全新的11月，希望各位都能够顺利顺心，一心一意的爱着你所爱的。后来好了，今天晚上节目先到这里，稍后是我和叶谦陪伴各位的男左女右，一会儿见吧。 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 北广购物双十一狂欢节开始了，北广购物双十一给您省钱，11月1号到11月4号凡来电订购商品享95折优惠，最高可享88折优惠哦。北广购物双十一给您省心，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北广购物双十一给您省事，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双十一狂欢节，400-015-5151，等你哦。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